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房地产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了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和精神世界？置身于这魅力无穷、魅惑无限、魅影重重的地产市场，他们会做出怎样的判断和选择？请收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地产魅影》，作者刘宏伟，演播燕吉轩。 方国峰留下的话让雷若洲琢磨不透，不知道自己今天究竟是遭遇了滑铁卢呢，还是巧遇了草船借箭。当天傍晚，雷若洲的世界就大乱了。他坐在家中客厅里，给乐逍遥的父母打长途电话，他尽量婉转地报告着乐逍遥的死讯，把那说成是一场意外，一种远离阴谋的阴公殉职。他说，你儿子临死前没有经历太多的痛苦，就只是一个劲儿地说他再也不能为生他养他的父母尽孝了。乐逍遥这孩子好同志啊，也是我的好兄弟，从今往后我会代表乐逍遥照顾好你们父母双亲。雷若洲跟两位老人商定，让他们坐火车来海川，说好到时候会亲自去接站。两位老人的敦厚质朴令雷若洲几次哽咽着说不出话来，知道乐逍遥的许多优良品质就是受益于他的家族血缘。放下电话，雷若洲早已泪流满面。乐逍遥死了，他却什么都不能做，只是对着电话机向乐逍遥的父母说着一些毫无意义的废话。他不知道是不是该听从方国峰的主意，他担心自己会不会是轻信了方国峰的振振有词，而忽略了他惯于撒谎的本性。一个刚刚打进的电话击碎了雷若洲的侥幸心理，对方说他是省机关报的时政记者，想就一家著名网站上正被热门点击的一段视频向雷若洲问几个问题。那个记者说，雷局长，您最熟悉的一个人突然遭遇了一场重大车祸，人们都在议论着您和他的关系，还有你们两个人间的种种交往，都说那段视频可以解读车祸背后的许多内幕。雷若洲没有料到外界这么快就将乐逍遥的车祸和他联系在一起，而且还有一段视频，这一定都是方国峰搞的鬼。那家伙刚刚还向雷若洲提到他手上有乐逍遥进入翰林大厦的视频镜头，看来方国峰抢先对乐逍遥下手了。这个谎话连篇的家伙还真是个背信弃义的小人。雷若洲立刻打开电脑登录那家网站，同时拨打方国峰的手机。电话一接通，雷若洲就怒喝道，方国峰，乐逍遥尸骨未寒，你小子就来这么一手，你这等于是把那孩子又杀了第二回，相比之下你方国峰是个更加残忍更加暴力的凶手。电话里方国峰的声音明显感到诧异，哎，雷局长，我真不明白您说什么呢？我肯定会遵守协议的，哼，我怎么可能会把乐逍遥再杀第二回呢？ 没等方国峰说完，雷若洲就打断了他的话。方国峰，哼，事到如今你还得撒谎。你敢说把乐逍遥那段视频捅到网上和你方国峰没有一点关系？方国峰连连发问。哎，雷局长，您再说一遍，什么视频啊？在哪家网站？哎，我越听越糊涂了，出什么事儿了？喂，我说雷局长，哎，您说话呀，雷局长，我问您话呢。喂，听到我说话了吗？喂。 长篇小说《地产魅影》正在播出。 雷若洲任方国峰的嚷嚷声四下里飞蹦，此时他已经两眼发直，两耳失聪，他面前的电脑屏幕上网页已经打开了，被热门点击的那段视频明晃晃地挂在首页上，如同一块刺眼的亮斑，点击人数在快速增加，数以万计的人看到了这段视频，留言帖上说什么的都有。雷若洲快速浏览，只觉得手脚发凉，胸口发烫，惊愕与愤怒轮番轰炸着他的理智，令他几次都要挥拳砸向面前的电脑，击碎那些恶毒的诽谤。我们能成就你，也就能毁了你。这就是了，这就是他们在对雷若洲实施最后的摧毁。雷若洲将被一招毙命，根本来不及张嘴申诉，就如同一只死狗似的被扔到荒郊野外，供那些处于食物链中最高链条上的动物们大快朵颐。这段视频与乐逍遥无关，它是雷若洲最不堪回首的一个记忆。他没想到竟会被别人拍了下来，而且还会被拿来大做文章。这段视频约莫两分多钟，画面上的雷若洲正跟市委书记乔亚青站在路边对话呢。虽说听不到两个人的说话声，但是面部神情和说话唇形都清晰可见。视频提供者附上了一份来自唇语辨读专家的分析报告，将雷若洲和乔亚青的对话一字不漏地做了完整再现，所有的语句看上去都跟他们的唇形极为吻合，由不得人们不相信。唇语辨读专家的解读爆出了一个惊天大秘密，雷若洲是市委书记乔亚青离奇车祸案的最大嫌疑人。清晰的视频画面再配上唇语辨别专家的专业辨读，再现出来的完全就是一场雷若洲和市委书记的私下交锋。画面中市委书记乔亚青怒气冲天，雷若洲貌似谦恭，却不时口吐狂言威胁对方，所有的威胁内容全都跟后来发生的车祸有关，时间、地点、方式，包括后果都相当契合。雷若洲多次提到他会让乔书记败得很惨，他要让乔书记变成一个可怜又可笑的活死人，到时只有出气的份儿，不能行动也不能思考。视频里显现出的雷若洲完全就是个心怀歹意的恶棍，为了要官不惜向乔书记发难，甚至丧心病狂地制造出了一场惨毒车祸。视频提供者特意标出了车祸出现的时间，那正是在雷若洲向乔书记发出威胁之后。这段视频已经覆盖到了几百家论坛，虚拟的互联网里正在形成一个真实的巨型骂阵，蜂拥出现的帖子全都表达着对官场小人雷若洲无比的愤慨，而那些言辞激烈的帖子经过反复点击、反复链接之后变成了广泛传播的热帖，这些热帖又激起了更多的愤慨，吸引到了更多的网民， 发帖者中有认得雷若洲的，他们惊叹，一个人的面目在人前人后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异呢？根本无法想象那些可怕的话会出自他们熟悉的那个人雷若洲的口中。于是感慨说，永远都不要轻易说你认识某个人，这就如同海底冰山，人们展示给别人的很可能只是露出海面的冰山一角。潮水般的电话和短信涌进了雷若洲的手机里，要求采访的记者络绎不绝。雷若洲越是否认视频里的对话，记者就越是相信他涉嫌那场车祸。一位省城大报的记者说，他们接到一个来源可靠的爆料，说雷若洲早就在私下里向市委书记乔雅青发难，他擅自进行了对乔书记的暗中调查，既没有任何一级组织的授权，又没有得到任何部门的批准。雷若洲利用国防局长的身份到处伸手，一心想要挖出乔书记的问题。记者问雷若洲，是不是到省档案馆里秘密调看过有关海警豪门调查的卷宗？是不是到平安驾校当面询问过一位持不同意见的调查组成员？因为海警豪门调查就是一件针对市委书记乔亚青的举报案，该调查后来以不实举报而结案。而雷若洲是不是认为这里面另有隐情，是有人在刻意袒护乔书记？雷若洲听到这样的问话又惊又气，问那个记者到底从哪儿听来的这一套。那个记者回答道，我还听到过有关普多地块一事的爆料，您是不是曾经拿到过署名一群真正的共产党人的举报信呢？您是不是在拿普多地块大做文章呢？是不是亲自到普多村去秘密查证过呢？据说还逼死了普多村的村委会主任楚雄。雷局长，您是不是对广厦置业当初合同中的一个签名问题揪住不放？是不是还把一个名叫丛淑君的女董事长从北京传唤过来提供证词？雷局长，您这样没完没了，是不是就是因为广厦置业的董事长正好是乔书记的亲生儿子，以为揪住了儿子这颗萝卜就能带出他老子那块泥呢？听到这儿，雷若洲血管暴涨，两眼喷火，问那个记者，哎，你是从哪个阴沟里翻出的这些狗屁爆料啊？那个省大报记者说，哎，雷局长，您别失态呀。尊敬的雷局长，我可是接到报社指令要对这次的电话采访如实报道的，今天晚上我们俩的对话就要上版了，我不希望读者看到雷局长乱了方寸的样子。怎么说，雷局长也是一位曾经的大英雄，我们怎么能够让英雄的光环一夜之间就成了流星呢？所以为了雷局长曾经的英雄形象，请不要再爆粗口，请尊重我一个省大报记者的采访权利，请给读者留下您临危不乱的好形象。雷若洲狠狠摔了电话，否则他会说出更加难听的话来，然后再次陷入那记者的圈套里。雷若洲断定那个记者是被收买过的，他们就是要激怒雷若洲，要让雷若洲丧失理智，失去判断力。就这一点来说，他们已经得逞了。雷若洲头脑发胀，无法思考，只在一个环节上尚还清醒，那便是虽然他们严重歪曲了雷若洲的动机，完全颠倒了事情的前因后果，但是他们提到的细节却都确有其事。显然雷若洲不是被跟踪了，就是被出卖了。那些人甚至卑鄙阴险地将事实做了恶毒的嫁接。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地产魅影》，因它造就了多少英雄豪杰，因它催生了多少贪官污吏，因它成全了多少人的美梦， 也因它导致了多少人的幻灭。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小说联播正在播出。 这时候又有铃声响起，这回是楼下的对讲机。 雷局长，有人要上来见您，说是有急事。 雷若舟说， 我没功夫，跟他说我不见任何人。 只听对讲机里传出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哎，是我，雷局长，我是苏林哥，我不是来采访的，我有话要跟你说，快点让我上去吧。 不出三分钟，苏林哥就坐在了雷若舟的面前。在这座偌大的城市里，在雷若舟目前的处境中，苏林哥这个女人是雷若舟少数的同盟者之一。而当乐逍遥去世后，苏林哥就成了雷若舟唯一的知情者。在这一瞬间，雷若舟突然有些沮丧，为什么他竟把自己弄到了如此狼狈的地步。苏林哥一坐下就连忙说着对不起，雷局长，外面乱传的那些细节没有一个字是我提供的，这点你一定要相信，事情会弄到这个地步我也没有想到。我只能说事态的发展完全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或许我们已经摸到了大象的屁股，不应该说是您，雷局长，摸到了大象的屁股。雷若舟苦笑说， 呵呵，所以我很快就要被大象的屁股压死了。 苏林哥直视着雷若舟，雷局长，所谓视频上的那些话都是他们恶意捏造的，但是请理解，我需要听到你当面确认，请给我一个真实的版本，行吗？真实的版本是雷若舟心中永远的隐痛，在这之前他从未对任何人说起过。那一天，市委书记乔亚青把雷若舟单独叫到一边，远离周围人群，一脸怒气地对雷若舟说， 雷局长，我一直对你期待很高，非常高，你清楚这一点吗？ 当时雷若舟没有马上应声，只觉得心底一阵阵的刺痛，一直以来的担心到底没有能够逃避掉。乔书记当时又说， 雷局长，我以为像你这样的人能够了解我们究竟该怎样在目前这种体制中开展工作，为了让我们的机构高速运转起来，为了让我们的工作更有成效，我们该牺牲什么，不该牺牲什么，我以为你雷局长懂得这些，你懂吗？告诉我。 当时雷若舟还是没有说话，他不想跟乔书记发生争论，何况他对自己暗中所做的有关乔书记的调查也毫无头绪。只见乔书记怒喝道， 我再问你，你的职责是什么？回答我。 雷若舟看着乔书记说， 乔书记，我的职责就是党和人民赋予我的海川市国防局局长的职责。 乔亚青一脸的不满，你很愚蠢，雷局长，你根本就不像我原来认为的那么聪明，你和他们那些人一样愚不可及，你们就是喜欢折磨我们这些想做点事儿的人。中国这片土地上要是没了你们这种人，会比现在进步100倍。别以为你们总能得逞，现在你雷若舟如实回答我，是谁让你那样做的？ 雷若舟默然望着脚下，任凭乔书记冲着他的头顶怒吼。他不知道如果说出苏林哥的名字后，会不会让乔书记大吃一惊，会不会破坏乔书记对那个女人的感情。这段广遭议论的高官与美女的恋情，从一开始雷若舟就不大看好。 他对像苏林哥这类专挑高官下手的女人本能的不信任。但是雷若洲不会插手这段恋情的，乔书记的私人生活更不是他该管的事情。于是他直视着乔亚青的眼睛，用无比坚决的口吻说，乔书记，我不知道您都听说了什么，但是请您放心，事情根本就不像您听说的那样，总有一天我雷若洲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请乔书记一定要相信我。乔亚青勃然大怒，雷局长，在你对我做了那样的事情之后，我还怎么相信你？你甚至都不肯说出是谁在背后指使你，我怎么能够相信你？雷若洲坚定地答复着，乔书记，你一定要相信我，我有我的理由。乔亚青两眼冒火星，雷若洲啊，雷若洲，你变了变了，完全不是我认识的那个雷若洲。你以为那些人真能毁了我乔亚青吗？哼，这么多年来没有人能够做到，就是再加上10个你雷若洲也做不到。不，乔书记，您完全想错了，不是您想象的那样。乔亚青根本不理雷若洲，愤怒地发问道，雷若洲，你告诉我，他们给了你多少钱让你出卖灵魂？就是这句话让雷若洲突然发作，当时他瞪着眼睛冲着乔书记嚷嚷道，乔亚青同志，请你不要侮辱我的人格，如果您对我雷若洲没有基本的信任，那我无话可说，请允许我这就告辞。雷若洲拂袖而去，把市委书记乔亚青晾在背后任他去吹胡子瞪眼。晒在网上的那段视频完整记录了这个过程，却被唇语专家变读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版本。苏林哥连连叹息说，哎呀，怎么会是这样？难道唇语专家也被他们收买了？这个世界当真已经是到处弥漫着铜臭味了吗？与此同时，苏林哥很感激雷若洲的良苦用心，即使是在那种情况下，雷若洲都不肯对乔书记说出苏林哥的名字。雷局长，谢谢你，你是一个真正的君子。苏林哥开始确信有人炮制了这个视频事件。 悬念丛生中，地产神秘面纱正被缓缓揭开。听众朋友，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地产魅影》，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作者刘宏伟，演播燕姬轩，录音师张笑音、贺希平，责任编辑吕鲁波。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是又到雨季了， 阴天下雨就是容易影响心情。 在同个屋檐下，你渐渐感到心在变化。 为什么心在变化呀？忘带伞了。 汛期将至，提醒您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期预警，雨天减少出行，多使用公共交通，绕行积水路段，听从交警指挥，关爱生命，远离洪水，人人参与，安全度汛。 您好，您觉得什么是公益行动？ 成立慈善基金， 捐一所学校吧， 参加志愿者活动啊。 哎，这位女士，您觉得公益行动是什么？ 什么？您稍等，我先把路边的自行车给扶起来。 力所能及，献出关爱，日行一善，公益就在你身边。 哎，这边的朋友，你们好吗？ 哇，太帅了！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小说联播，小说联播， 房地产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了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和精神世界？置身于这魅力无穷、魅惑无限、魅影重重的地产市场，他们会做出怎样的判断和选择？请收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地产魅影》，作者刘宏伟，演播燕吉轩。 苏林哥开始确信有人炮制了那个视频事件，他得到的消息是雷若洲激怒了某个利益集团，紧接着将有更多的炮弹要射向雷若洲，首当其冲的就是市国防局的一位电脑高手突然遭遇车祸的事件。消息提供者说，有充足的人证物证表明那位电脑高手是雷若洲所豢养的网络黑客，之所以遭遇车祸，正是由于卷进了黑客之间的帮派争雄。雷若洲简直怒不可遏了，他不再说话，就只是拿出乐逍遥留下的那个带血的 U 盘，请苏林哥在他的电脑上做个浏览。当苏林哥全部浏览完毕后，两只眼睛瞪成了两个惊恐的黑洞，苏林哥喃喃地说：我明白了，我终于全都明白了。 长篇小说《地产魅影》正在播出。 翰林号停泊在港湾的锚地里，游艇上四处亮起的灯光与周围黑黢黢的海面形成强烈的明暗对比，像极了罗成汉此时的心境。他正靠在办公舱的沙发上，面前的大屏幕上是那段在网上被热门点击的视频，可以看出点击数字在不断攀升，有好事者已经用唇语专家的辨读词给视频里的两位主人公配上了音，由于仔细对过口型，俨然就像一段实况录像。罗成汉半是解气半是忧虑，解气的是有人替他向这个讨厌的雷若洲开了一炮，忧虑的是这一炮的后坐力很可能会同时撞翻他罗成汉。雷若洲是个嗅觉灵敏的家伙，一旦回过味儿来，定会像狼一样的扑过来，咬得他罗成汉体无完肤，让他在海川甚至在整个中国都再无立足之地。这一招出得太狠太不策略了，出招人一定是被逼急了。罗成汉要思索的是，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干，这个重大的行动他们甚至都没有向罗成汉打声招呼，这是一个更加危险的信号。只听坐在沙发另一头的方国峰发问道：罗董，雷若洲来过电话，说我们和他的一笔血债还没有清算，现在又对他捏造出这么多卑鄙的视频，他说他打算彻底解决我们之间的问题。罗董，我该怎么回话？罗成汉眉头紧皱。你对他说，我罗成汉以我母亲的名义起誓，视频之事与我们毫无关系，我也没有想到有人会对他雷若洲使出这么狠毒的一手，我罗成汉从来就反对这种捏造事实无中生有的伎俩， 这不是战斗，这是耍赖，属于瞒天过海之术，鸡鸣狗盗之徒。 方国峰点头说， 好，我知道了，我会把罗董这番话如数转告给雷若洲。 罗董，我不明白的是，如果当真是捏造的，那可是唇语专家的骗徒啊。 罗成汉一脸的不以为然， 哎呀，唇语算什么，那本质上是微妙的东西， 这就给唇语专家的所谓变毒提供了丰富的可能性。 美国 FBA 的一位探员告诉过我，他们就经常对视频中的目标人物做出他们所需要的唇语变毒。 啊，罗董，我明白了。 不过，把雷若洲当成目标人物的，您看会是谁呢？ 按照敌人的敌人是朋友的逻辑，罗董，你应该知道会是谁吧？ 罗成汉连连叹息说， 哼，正应了那句老话，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 长篇小说《地产魅影》正在播出。 乔柳山突然失踪了，手机关闭，家里电话和公司办公室的电话始终无人接听，各个在建楼盘的工地上也见不到他的人影，没有人知道乔柳山到底去了哪里。最初是邓秋阳发现异常，通常乔柳山从不会连续几个小时不和他联络的，即便是发生了意外，乔柳山也会和邓秋阳联络的，除非乔柳山已丧失了联络能力。这个念头让邓秋阳预感不祥，于是他疯了似的四处打电话，先被惊动的就是姚希月。姚希月一听就急了，立刻放下手头事务，开着车满海川的去找。乔柳山常常去的那所瑜伽馆，乔柳山喜欢的那座咖啡屋，乔柳山爱逛的那个街边小店，还有姚希月和他多次坐在一起发呆的那片黑石海滩。总之，凡是姚希月能够想到的去处，他都找上一遍，当然少不了还有市医院。可是南楼病房的医务人员说，从昨天开始就没有看见乔柳山来过，而最近一段时间乔柳山几乎是每日必来一次的。姚希月不得不把电话打给方国峰，他宁愿此刻乔柳山是跟那个混小子在一起，或者他们两个人才刚刚见了面。但是方国峰非常明确地说，他已经两天没有见到乔柳山了。姚希月一听，忙不迭地就要挂电话，被方国峰吼住了，非要让姚希月说个明白才肯放他走，否则若是乔柳山有个三长两短，他方国峰一定不会放过姚希月。姚希月对他很是反感，问方国峰有什么权利对他这么说话。方国峰大吼道，你听着，我方国峰不仅有权利，我还有责任要保护乔柳山不被任何人伤害，包括你姚希月。快点告诉我，到底出了什么事。 不知是方国峰的气势镇住了姚希月，还是方国峰的话中深意唬住了姚希月，姚希月果然老老实实一五一十地说起来。他从邓秋阳的寻找说到了他自己的寻找，还特别说明乔柳山突然中断去医院探望他父兄，这本身就是一个很不祥的信号。没等姚希月说完，方国峰就赶紧挂了电话。其实方国峰的样子全都是装出来的，一切尽在他的掌控之中，他并不是特别担心。让方国峰担心的是另外一件事情，用什么办法取回乐逍遥的接收装置。跟雷若洲约定的三天时间已过大半， 方国峰担心一旦违约，雷若洲会做出什么不理智的事情。可是罗成汉这两天始终独自待在翰林号上，没有心情约任何人上去。姚希月的电话让方国峰看到了一个极好的借口。方国峰即刻给那个保安经理打了电话，命他备好快艇送他上翰林号去见罗董。那个保安经理知道他犯下的命案正在由方国峰全权处置，正愁找不到机会巴结方国峰呢，便一路小跑的到码头把快艇准备好，亲自驾驶着，不一会儿就把方国峰送到了翰林号。方国峰贸然出现已经够让罗成汉大吃一惊了，见方国峰劈头就问乔柳山失踪是不是和他有关系，罗成汉更是惊愕不已。方国峰一副怒不可遏的劲头，罗董，现在许多人都在到处寻找乔柳山，也许很快就会报警，我不希望这件事情和您有任何瓜葛呀。罗成汉说， 说什么呢，乔柳山失踪当然和我没有关系了，我都不知道他失踪这回事儿。 难不成方国峰你以为是我把乔柳山关在了翰林号上？罗成汉见方国峰沉着脸没说话， 这样吧，我看你火冒三丈的样子，不让你亲自找一找你是不会放过我的，你把这艘游艇上上下下的搜一遍，凡是你觉得可疑的地方我允许你随便看随便找。 罗成汉任方国峰在翰林号上四处查看，自己坐在甲板躺椅上静观大海。事实上罗成汉是在思考乔柳山失踪的几种可能性。就在两天前，就在这个甲板上，乔柳山说有人一直在三番五次的让他吐出那笔钱，把威胁电话打到他的家里，把恐吓信送到他的家门口，甚至还半夜潜入到他的家。难道是那些家伙的威胁升级了吗？更让罗成汉不安的是，如果副省长葛洪栋的人背着他罗成汉对那个姑娘下手，那只能表明罗成汉和他们之间的联盟开始松动了，双方之间的利益平衡出现了偏差。都是那888万惹的祸，看来在中国官场里，以前开道是越来越需要技术含量了，否则你永远不知道花出去的那笔钱买回来的是什么。不管从哪个角度上说，罗成汉都不希望乔柳山失踪。再看方国峰那边，只见他半真半假的满游艇寻找乔柳山，司机溜到安放接收装置的那块船板前，先后试过三次才找到机会下手。前两次不是撞上船工过来打扫卫生，就是被厨师教主送他一杯自制饮料，第三次终于有了下手机会，却发现那装置竟然不见了踪影。方国峰顿时头皮发麻，全身发紧，如果说那装置原先是一枚定时炸弹，那么现在那枚炸弹等于是被启动了定时器呀。 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地产魅影》，因它造就了多少英雄豪杰，因它催生了多少贪官污吏，因他成全了多少人的美梦，也因他导致了多少人的幻灭。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小说联播正在播出。 追杀乔柳山的人至少增加到了十来个，仅凭背后传来的脚步声，乔柳山就能感觉到追杀者个个都是体量庞大而且凶狠彪悍， 一副不把他弄死不算完的劲头。可是乔柳山也不是什么草鸡孬种，他奔跑起来的速度如脱兔赛羚羊，要是他愿意就可以无休止地跑下去。多年以来他坚持健身不是白费功夫的，由此练就的结实双腿和充沛体力在这关键时刻就成了乔柳山的特殊武器。他必须拖死背后追他的人，绝不能让他们追上他，一旦被追上乔柳山必死无疑。乔柳山拼了命地跑，跑上山岗，跑过小河，跑过一个个村庄，又跑过一座座城镇，沿途不见一个人影，仿佛全都被他背后那群追杀者吓得躲了起来。没有人对乔柳山施以援助之手，也找不到一件防身利器，唯一的武器就只有他这两条腿，唯一的子弹就是拼命的奔跑，把追杀者拖垮拖死。已经有追杀者累得倒在地上再也动不了了，只要咬牙坚持下去，那些追杀者就会在后面挨个倒下。只听身后的脚步声果然越来越远，越来越小，周围开始变得悄然无声，偌大的天地间就只有乔柳山一个人在奔跑。他觉得累了困了，两个眼皮直打架。这时候前方出现了一座绿荫环绕的湿地公园，公园深处立着三幢美丽的度假木屋。乔柳山走进其中一幢，一头倒在营门的沙发上睡着了。这个沙发很大很软，小船似的拖着乔柳山的身体，就像是带着他漂浮在安静的湖面上。乔柳山梦见有人在追杀他，梦见他迈开双腿拼命地奔跑，梦见他把那群追杀者一个个的拖垮拖死，梦见他走进一座湿地公园，走进一幢度假木屋，倒在一张又大又软的沙发上，睡梦频频。乔柳山醒来的时候，看见自己当真是何一躺在一张大沙发上，而且当真是他梦中见到的那幢度假木屋。周围很静，除了鸟叫虫鸣，听不到任何城市的噪音。他的确是到了一个远离市区的地方，当然不是跑步过来的，也没有人在背后追他。他开车过来时，尽量避开了所有可能认识他的人。但恐惧是真实存在的，乔柳山知道的越多，恐惧就越大。他是被恐惧驱赶着来到这里的。当时他边开车边想着去哪里找他的藏身之处，后来才发现他已经把车开进了正开园的湿地公园，走向了那幢始终在等待他父亲入住的度假木屋。这座木屋静静矗立着，钥匙照例还是放在地垫下头，木屋里照例还是整洁温馨，桌面上照例摆着当天的报纸，冰箱里照例放着新鲜牛奶和时令水果。当初跟着郑开元走进这木屋时，只是感慨小伙子对他父亲的真挚感情，没想到事隔不久，这里竟成了乔柳山的藏身之地。乔柳山躲在这木屋里，独自面对着一个惊天大秘密，那个秘密能让一些人锒铛入狱，也能让乔柳山人头落地。齐立劳已经奇特死亡，乐逍遥也已暴尸街头，再加上父兄遭遇到的蹊跷车祸，下一个被灭口的人无疑就是他，乔柳山。如同一场惊心动魄的击鼓传花，那个秘密已经传到了乔柳山的手上。在鼓声停止前的那一瞬间里，乔柳山必须决定如何处置手中物，因为他已经成功打开了被齐立劳加了密的证据 U 盘。这个突破口的被发现纯属偶然， 当时乔柳山又一次地面对着他的笔记本电脑，面对着屏幕上的那团团乱码，恨不得乐逍遥能在九泉之下伸出一根指头来为他指点迷津。乔柳山反复回想着乐逍遥说过的一些话，拼命回忆乐逍遥都进过哪些网站，下载解密软件。当乔柳山想得脑壳发疼的时候，突然灵光乍现，既然当时乐逍遥是用他这部笔记本电脑解开了加密 U 盘，既然全部操作都是在他这部笔记本电脑上进行的，那么被乐逍遥下载的解密软件说不定还储存在这部电脑里。想到这儿，乔柳山花了相当大的功夫在电脑硬盘里寻找陌生软件，试用着一个个貌似可能的软件依次进行解密。乔柳山对电脑硬盘的不甚了解，让他做起这些操作来很费时间，但是他至少还懂得该到什么地方去找到他想要找的东西。当最后的时刻到来时，乔柳山已经两眼发花，视物不清了，所以电脑屏幕上终于出现的解密画面，在他眼中完全就是一个眼花缭乱的奇幻世界。乔柳山目瞪口呆地盯着屏幕，一个页码一个页码地浏览，他发现他正面对着一个惊天大秘密。他终于理解齐力劳当初为什么要大费周折地给那 U 盘反复加密。齐力劳一定像乔柳山现在这样不知该去相信谁。幸好那天晚上雷洛州办公室的停电来得相当及时，不然把这个惊天大秘密随意泄露的人就是他乔柳山了。齐力劳临死前的日子一定是既紧张又清醒，他知道死期将至，更知道他不能白白等死，所以齐力劳在他身后安排好了一个加密 U 盘，以此抗拒被强行剥夺生命的不公。这是一份由众多数据连接起来的证词，其无可辩驳的程度抵得上最精确最雄辩的指控。这份证词延续了齐力劳的生命，他没有白白死掉。在详尽的账目表后面是一篇长长的文字，准确地说是一份临终遗言。 悬念丛生中，地产神秘面纱正被缓缓揭开。听众朋友，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地产魅影》，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作者刘宏伟，演播燕姬轩，录音师张笑音、贺西平，责任编辑吕鲁波。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是又到雨季了， 阴天下雨就是容易影响心情。 在中国屋檐下，你渐渐感到心在变化。 为什么心在变化呀？忘带伞了。 汛期将至，提醒您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期预警。雨天减少出行，多使用公共交通，绕行积水路段，听从交警指挥，关爱生命，远离洪水，人人参与，安全度汛。 您好，您觉得什么是公益行动？ 成立慈善基金， 捐一所学校吧， 参加志愿者活动啊。 哎，这位女士，您觉得公益行动是什么？ 什么？您稍等，我先把路边的自行车给扶起来。 力所能及，献出关爱，日行一善，公益就在你身边。 你